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灯火长廊自一时，画船笛韵夜行迟。月波荡漾流歌板，花气回环逼酒枝。人迹尽随红烛夜，客西长戏陆阳司。如今西亚桥边路，天德铿然仗义之。这首诗啊，是启功先生做的写友人行经西亚桥听谈北海旧游。这是启功啊老年以后啊写的这么一首诗，上了岁数了，跟友人呢行经西亚桥。西亚桥在哪儿啊？西亚桥啊，就是在北海后门这儿。哎，那么当时呢，辅仁大学呢，在这个后海啊，南河沿，离这个北海后门呢很近。那么启功跟朋友打这儿过，上北海去，听谈北海旧游。就是提起来当年有一次咱们在北海玩的时候有这么一回事。这首诗啊写得非常的美，而且我呢一定要给您介绍这首诗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启功先生这首诗里边出现了我的名字。您听这第一句啊，说灯火长廊自一时，画船笛韵夜行迟。灯火长廊啊，还有这个夜行池可就说出来了，当年那趟游北海啊还是夜游，晚上去的。长廊呢，就是这个北海也有一段长廊。那么当时在这个夜游北海的时候呢，还坐的画船，不知道谁呀，哎，还吹这么一首笛音。呵，这晚上一听啊，悠悠荡荡的，这个意境可美了。所以启功呢跟友人呢印象都特别深。第二句叫月波荡漾流歌板。呵，您听听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个启功先生的诗词里边还有我的名字。当然了，人家月波跟我这名字王月波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愣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也愿意我跟启功先生之间呢，哎，有这么点联系。那么这两句什么意思呢？月波荡漾流歌板，花气回环逼酒枝。就是说那个啊，月光之下一看这个水的波纹荡漾啊，就仿佛那个五线谱那个音啊，音乐的那个曲谱一样了，呵，就那么美丽。花气回环逼酒枝，那个花香啊回绕，把这个酒香这个气味啊都给沏了，压过了酒香了。 人迹尽随红烛宴，客心长戏陆阳司。说这个人迹啊，随着这个灯火长廊嘛，不是那个红烛逐渐的消灭，人也都散了，夜深了，但是客心，我们逛北海的夜游之客，长戏陆阳司，我们那个心呢，还在北海那个五龙亭啊，九龙壁，还在太液池池旁的那个垂杨柳的啊，那个柳树叶，那个杨树叶上的陆阳司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大家伙一块聊着又打西亚桥这儿过，叫如今西亚桥边路，天德坑然仗义之。哎呦，现在我老了，我再打这儿走跟当年不一样了，我拄棍儿了，添了一只拐杖。所以这首诗啊写的特别的美啊，也是呢启功先生当年夜游北海的印象呢留得非常的深刻，哎，故有此诗。几句闲谈呢，书归正传，今天呢接着给您说这段启功。上回书咱们说到启功的八爷爷金鱼宗，在当时的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政府里边给启功找了这么一个小差事。启功还没去呢，正赶上王克敏遇刺这个事情。那么王克敏呢，让这个啊王继堂还有汪精卫两个人合手，哎，给拿下了。当时呢他搜刮了很多名人字画金银珠宝，足足有那么80箱，流寓青岛。但是在青岛啊他可没闲着，他跟日本人暗中勾结，结果找了这么一个机会，他向日本人揭发呀这个王继堂收贿。这个王继堂呢办了很多对不起日本人的事，哎，日本人一生气把王继堂呢又给拿下了，这么着又换王克敏了，王克敏又上来了。你瞧这叫什么翁婿呀、啊、上回说咱们说了，那王继堂你别看比王克敏岁数小，那还是王克敏的老丈人呢。王克敏又上来了。那么当时呢这个戴笠啊主持的军统准备刺杀这个王克敏，戴笠亲自下令，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了当时军统天津站的站长。那么天津站的这些个军统的特务们呢，进了北京之后就找到了一个姓武的警卫长，因为王克敏贴身的这个警卫啊是这位武队长的属下，让他帮着一块儿刺杀王克敏。但是呢王克敏的这个警卫不敢下手，说我们是外围警卫，说王克敏呢也知道要杀他的人很多，所以防卫啊十分的严密，这个人很小心。但是呢他也提供了王克敏这么一个行动作息的大概期的时间，就是每周啊王克敏都要去东城梅渣胡同，这梅渣胡同20号啊就是当时的平汉铁路俱乐部，这个地方呢就等于是日本人的一个高级会所，日本的高级军官跟这些个汉奸头子们经常的在这儿啊商量事儿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娱乐场所。这个地方警备啊不是的那么样的严密，稍微松懈一点儿，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对这个地方防范的不那么严呢？就因为斜对面啊，就是日本宪兵队，谁敢上这儿闹事儿来？日本宪兵队跟俱乐部就斜对着。那么军统的特务们掌握好了王克敏他的这个行动作息之后，就下定决心在梅渣胡同啊，这个平汉铁路俱乐部这儿动手。那么当时呢，进胡同的一共是两辆车，头了是一辆警卫车，第二辆可就是王克敏的座驾。这些军统的特务们乱枪齐发，就把第二辆车后排座上坐的这位啊当场击毙。但谁知道呢，打错了。打的谁呢？打的是日本高级顾问山本荣治。这山本荣治啊，跟王克敏可是老朋友老相好了。他是日本人跟王克敏之间的桥梁。那么当初让王克敏出面建立伪政府，当华北政府的这个主席，哎，就是这个山本荣治给连的线。那么今天他跟王克敏俩人是约好了呀，上这个俱乐部这儿谈事。每回王克敏的都坐在后排，今天这不是山本跟他一块儿坐吗？就让山本荣治啊坐到后排了。事出紧急呢，这些军统的特务由于这个行刺的地点呢在日本宪兵队附近，哎，所以形势有那么一点慌。而且呢，投了那辆警卫车的警卫呢也开始还击了。他们一看车上这人连中数枪，就以为把王克敏打死了呢，摸头就跑。其中有一个特务呢腿部还中弹了，日本人后来倒着血迹还把他给抓捕了。那么就是这次行刺王克敏的行动啊，应该说是失败了，打死了一个日本高级顾问山本荣治。王克敏呢只不过受了一点轻伤而已，还牺牲了两个特务。但是王克敏这次虽然没被打死，但是成了惊弓之鸟了，他害怕了，以后行事啊是越加小心。那么就一直到了45年，这个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蒋介石决定要肃清严惩日本侵华时的这些个大汉奸。那么就由戴笠到北京亲自宴请这些汉奸。戴笠下请柬，当时请了50多个大汉奸头子，头一个就是王克敏。那么王克敏也知道这是鸿门宴，不去不行。这50多个汉奸头子到了赴宴地点，戴笠亲自宣布逮捕令，头一个就是王克敏。王克敏呢入狱了。这个后来呢，他在狱中啊是服毒自杀。当然他岁数不小了，这会儿他已经70多岁了。那他那老丈人呢，王进堂呢被枪毙了。这就是汉奸的下场。为什么要给您介绍这王克敏呢？就是38年3月，王克敏呢和这个日本顾问遇刺的这个事情呢，在当时北平的这个震动很大， 虽然王克敏当时躲过这一劫，但是日伪政权呢是大为恼火，引动了全城戒严，到处抓这个嫌疑犯。那当时北平的这个形势是非常的紧张，很多无辜之人呢也受到了牵连。您比如说王光英，当时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抓进了梅渣胡同的特务机关。王光英您都知道啊，后来这是咱们国家领导人之一。那么当时也在辅仁大学啊教学，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日本人抓了的。那么由于很多人受到牵连，启功还真有点害怕了，说如果自己坚持不去供这个伪职的话，很容易啊被怀疑，在那种形势下呢不敢不去。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啊当时也是束手无策啊，甚至于说乱了方寸了，那就劝启功别惹事儿，还是去吧，那就去了看看再说呀。就这样，启功是身不由己就干上这个伪职了。那么他供职这个单位呢属于这个秘书厅下边一个科室，这科室呢啊，有一科长，有一科员，启功呢当的是助理员，下边呢还有一个书记员。您听明白这个顺序啊，这一个科启功上面有俩，一个科长一科员，他是助理员，他下边还有书记员。那一月挣多少钱呢？当时能挣30块钱，这也就是勉强的养家糊口吧。哎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启功感觉的还不错，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机关里头啊，这些工友啊听差啊还都管他叫启先生，不管他叫金先生，这点启功觉得还挺痛快挺舒服。就这样，启功是心神不宁，一直由38年的三月就干到了38年的夏天，干了这么几个月。那么这会儿啊，救星又来了，谁呢？就是老校长陈元再次找到了启功。他问启功说，你现在有事儿做没有啊？那启功有事儿没有？有啊，不敢跟老校长说呀。当时启功是咬着后槽牙说了，没有。陈老一听，好啊，你要是现在没事做，那么这样，这不是9月份开学吗？哎，9月份我给你发聘书，你跟我呢回辅仁，跟着我一块儿啊教大一国文。嚯，启功一听这可了不得了，教附中都不让教啊，因为自己没有中学文凭啊。两进两出辅仁都是因为学历问题，现在不仅三进辅仁，而且还不是教中学了，教大一了，还教国文，不是教美术了。呵，英雄可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启功听到这个意外飞来的好消息，呵，这高兴的啊，乐坏了。而且本来呢就不愿意干那个伪职，那给日本人做事那是迫于生计，而且呢也是不愿意辜负啊八爷爷的这点好意。另外呢也不愿意姓金，因为那履历上写的是金启功啊，他就不愿意叫这名字，就好比是在苦海里边扎挣着一样。那么这回啊可算是得到了解救了，他一溜小跑就跑到家去了，到家里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和姑姑。那么这个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呢，也都非常高兴啊，老姐俩乐得直哭。第二天呢，启功一大早就到了秘书厅了，找到当时的负责人，就是王克敏的那个手下，叫祝书元，这个请辞了，说我现在呀，这个身体不好，老咳嗽，昨天呢我去看病去了，这医生人说我是肺病，所以我辞职。那干嘛说肺病啊？你要知道，当时那个肺病啊是一种很严重的病，这恐怕呢大家伙都听说过。哎，那会儿肺炎呢，就是很严重的病了，肺病。要到了肺结核，那在当时就是绝症。当时不懂得肺结核，那叫什么叫肺痨，说是一种痨症。哎，而且传染，那日本人多狠呐！日本人要是得了肺痨，得了火力拉，什么叫火力拉？就是痢疾，这个传染的病，那就活埋呀。这在北京很多人都听说过啊，这个被日本人啊毫没有道理的残害的病人，只要你得了传染病，他不给你治，活埋，然后火化，他怕传染，这是非常残忍的。那么现在启功呢找这个祝书元请假，说我得了肺病，他也不知道这个祝书元呢是信没信他这套话，反正这祝书元呢也没强留他，就是问了启功这么一句，那你要请假你走了，谁能替你，谁接你这个工作呀？那么启功说，我们这儿反正比我位置低的就是那书记员，他应该行。这祝书员呢就按照启功的这个说的呢，就给上面打了一个报告。哎，那还真就这么定了，启功辞职走了，他这工作呀归这书记员了。后来这书记员啊因为这事还经常的给启功写信，干嘛呢？感激启功啊对他的这个推荐。哎，这点恩呢还老记着。启功就说可见这个人呢都是很善良的。你看我为人家就做了这么点好事，人家还感激你。虽然说他当初啊我推荐的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那人家也记着我这点恩德。可是呢无意当中还得罪一人，你这不交一朋友吗？还得罪一朋友，谁呢？就是比启功高一级的那科员。他们这不是一科长一科员，启功是助理员还书记员吗？这书记员啊在启功的推荐下当了这助理员了。那科员不乐意了，他埋怨启功说，你不应该呀推荐那书记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有一人呢，他想把他自己这人给塞进来。那么启功呢这一塞进这人来呢，他那人就泡汤了。哎，你说这事情多可乐。甭管怎么说吧，启功这辞了职之后，就在1938年的9月是三进辅仁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